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周一的早上。各位，现在是早上的7点整，欢迎大家来到全新一周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我是静瑜。也要再说一声，这是4月份的第一个早安音乐秀，陪伴着各位。 是的，人间四月天已经正式的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天天的要感受一下好心情和好音乐啦。 我们来抽签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小旺福的天天天天，来打开今天早安音乐秀的跟大家的沟通方式。我觉得四月天来了以后呢，整个的人的感觉确实可能说实话啊，在周围的环境或者温度当中是感觉到什么的变化，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自己的心态当中其实是有些改变的哈。 因为是四月天，所以要来四个天嘛，天天天天今天晚上感觉韩丽姐的节目要配上一首夜夜夜夜才对得起今天的呼应。 我们的节目是妙对节目吗？啊， 好了，今天四月份的第二天了，今天是四月二号，当然是四月份的第一个周一，大家起床来上班，还是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五点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3.7度，受到低压复合区的控制，大家可以感受到哈，最近几天这个空气污染的扩散条件比较差。今天早晨是有轻雾的，白天还有中度霾的天气，傍晚呢北部地区还会有浮尘出现，所以外出请您一定要戴上一个口罩，注意一下健康防护。 嗯，当然呢，入夜之后呢，北风会逐渐的增加到4级左右，而局部地区呢还是会有一些阳沙的天气，雾霾的天气呢也会减弱消散。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的中度霾，早晨有轻雾，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另外呢，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局部地区会有扬沙的天气，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1度，最大相对湿度60%啊。 大家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一开始我们先不点名，因为今天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哈，就有机会获得这样的奖品。这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赵梁东方灵玉三部曲之双下山的演出票2张，我们会送给一位朋友。 没错，这一次的这部戏剧呢是古典文化和当代情愫的相碰撞，也是导演赵梁多年的工作游历海外之后，向中国古典文化以及东方语境的一次致敬和回归了啊。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会抽出一位获奖听众拿到2张票哈。 既然是东方灵玉三部曲之双下山，那么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通常会说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港台的电影呢，或者说系列的电影呢，那么在这些影视作品当中你最难忘的一句台词是什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难忘的影视剧的经典台词。 是，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互动话题。我估计现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开始已经有画面了，再加上呢其实这个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其实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也有很多复古的电影在其中。 昨天好多朋友抢到票以后立马就在朋友圈里面晒票根，我就特别好奇你们的手速，就等我反应过来这件事儿的时候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票了。 我看到那些电影就排在片单上，但是一部电影点进去以后都没有票哈。 那我们来先点个10位朋友的名吧，也是今天签到的前10名，来看看你们的答案。难忘的影视剧经典台词，也欢迎其他的朋友继续跟我们一起互动。第一名今天是遛弯，第二名大爽子，第三名是 Shirley 洋洋，第四名太子，第五名是朴实。 好，看看第6名是霸道，第7名芊芊，第8名是 Nano， 第9名是老刘，以及第10名是王小岩。来恭喜以上的10位朋友啊。 那我们俩先说说彼此的答案吧。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早上起来比较饿的原因，我突然脑袋当中想到的难忘的经典台词居然是要不要煮碗面给你吃啊。 这个答案是非常的这个通用了，我估计应该有很多影视剧当中都会有这句台词哈。 不是经典的那个刘嘉玲跟周星驰那一版的，啊，对，要不要煮碗面给你吃啊。 是我的脑海当中想出的这个经典台词，我估计有点俗套，也是周星驰的一句话哈，就是我等你啊， 我养你啊， 我养你啊，对，我养你。 你等我来干嘛？你又不养我。 好了，这个刚才说到的是我们俩自己答案，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答案来送进来哈。说到了经典影视剧的原声呢，今天我一开头给大家来放一首单曲，估计很多人听到这个开头就应该脑子当中有颜色， 哎呦， 或者有画面了哈。 粉红色的泡泡冒出来了呢。 来听听，来自于刘若英，当年在《粉红女郎》当中的经典的大热单曲《大家来恋爱了》。 才是真的。

Chainsmoker 以及 Halsey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Closer 啊。最近呢，实际上这个 Chainsmoker 的歌曲呢，被不停的去加以混音或者 remix， 但是呢，这一版呢，我觉得原版其实听起来还是最合适一点点，因为其他的 remix 版本好像缺少了一点点烟鬼这样的本身的音乐的味道啊。 Chainsmoker 最近也推出了新歌，这首 Closer 作为他的一首经典，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比较熟悉的感觉哈。再来看看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早音乐秀想和大家聊一聊难忘的影视剧的经典台词。你知道每次互动的时候啊，感觉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因为只有我们两个看得到，所以真的觉得说大家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交朋友。很多人呢答案都一样，而且就是前后脚发哈。比如说果果2007，他说西游记当中那么熟悉的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红孩儿的那一句， 没错没错。然后他刚说完呢，然后就有人说到了这个 周宇 啊， 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嗯，对，然后再配上这个北京富诺侯明说开不开心，意不意外，他们俩的这个答案其实还是有点互通性的感觉的哈， 连在一起了。还有安安说，哎，我的答案跟她老公的答案一模一样，就是刚刚的那一句要不要煮碗面给你吃啊。 对， 就整个的全文是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你饿不饿，要不要煮碗面给你吃啊。 我觉得你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有一种 刘嘉玲上身 吗，口水都已经在这个嘴边在打转的感觉了。 早上很饿是哈。 是，然后安安说呢，这个河东狮吼的经典台词他非常喜欢，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哎，这句话你来念吧，我觉得 要很快， 对，要很快，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了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 哇棒， 哇 太棒了啊， 谢谢你啊安安，真的是大早上难为我， 绝对是考功力的一句话，你还完全说出来，太棒了哈。陈小朋友说，我想到第一句呢也是周星驰的那一句，我养你啊，这应该是每个女孩的梦想，希望呢有一个有爱的男孩对自己说这句话。你说我想说这么经典的一句台词，结果我还说错了，我等你啊， 我等你啊。就这应该是每个女孩的梦想，希望男孩对她自己说出来，但说完之后还是得自己养自己哈，毕竟人还是要靠自己嘛。 是的啊，当然呢也继续要提醒大家一点是啊，今天由于我们要送出的是两张票，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加到你的答案后面哈。 对，要提醒大家今天互动的时候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有两张天桥艺术中心的门票要送给一位听众朋友。 哎，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哈，最近的大家如果来看电影的话，最近的这部影片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漫卷诗书喜剧狂了。 哎，真的就是朋友圈里面都在刷，因为彩蛋太多了，所以大家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导演给你预备的小细节或者小彩蛋。 没错，那就是72岁的斯皮尔伯格所导演的这一部中美同步上映的科幻片这个头号玩家，上周五已经开始上映了，才这么几天的功夫，但是我觉得口碑已经开始爆棚了啊。 对，因为这种极富创意的设定还有绚丽的特效，再一次也印证了斯皮尔伯格造梦大师的美誉。现在虽然说只上映了3天的时间，但是豆瓣上有12万人参与打分，评分高达9.1分。 对，截至昨天下午呢，头号玩家的票房收入是高达3.3亿元。而最令影迷津津乐道的是片中呢放置了各种各样的上世纪80-90年代流行文化的彩蛋，涉及到的是游戏、动漫、电影、音乐，可谓是不数不胜数啊。 对，就让人眼花缭乱的一种感觉，不知道到底埋了多少彩蛋在当中。 是， 就是在电影院当中哈，就是每出现一次就这种小彩蛋的画面的时候，观众就会一阵惊呼或者鼓掌啊，其实氛围还真的蛮好的。 对，所以这部片子的名字呢叫做头号玩家，但是我跟你说我们瞬间都已经化身为他的头号粉丝了，对不对啊？ 来听莫文蔚这首头号粉丝。 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社交的你真的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的你真的很好。野火烧不尽的草垛遍地角，就是看不够没借口，然后默契刚刚好的像慢镜头，你忽然的向我回过 最喜欢的一首单曲之一了啊！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于陈思诚、袁弘、佟丽娅以及郭采洁所领衔主演的一部传奇剧《远大前程》啊！ 昨天晚上是在湖南卫视的精英独播剧场上线了。上周在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啊，有跟大家播放过的南征北战演唱的这部剧的同名的主打的主题曲。 嗯， 这个电视剧呢也是非常的有看点，因为呢它的配角实力非常强劲， 是 比如说像赵立新呐、倪大红啊，还有刘奕君。三个人分别饰演上海滩的三位大亨， 对，三个大亨级的人物啊，演的这部戏名字叫做《远大前程》，南征北战的远大前程，我们再来听一遍好不好哈？ 嗯，再送给大家吧，这节奏非常的适合早上，伴随大家欢乐上班路。 好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 翻云变幻，这世界里远大的理想就可同学迷，觉得并不简单，没得名利。一腔热血，这个励志心向战役， 有种带到时代三教九流云集，没得刀光剑影或者全靠运气，总能吹出风声，幸免腥风血雨，我做我的传奇，闪耀在黑夜里。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行不通，好吗？听身上前所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跟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筋骨要解开，现在不痛不要的嘛，微微的发芽都可以。 来自于徐佳莹的一首新单，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哈、啊？真的，这个徐佳莹呢也算是有一次这个颠覆性的演出了，因为她之前好像很少接触这个电子类的这样的一种舞曲的曲风啊。 嗯，那你应该是没有看过她那期的歌手吧、嗯？就是拉拉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还尝试过蛮多的，不然各种的曲风，包括像现在这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要干嘛？ 当时她翻唱的这个张惠妹的那首《相爱后动物感伤》 啊， 觉得感觉还蛮不一样的。但这一次呢，七点三十六分要问大家，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要上班呢？不上班你养我吗？嗯， 好尴尬啊！这句， 这句不是你刚刚提出来的经典台词吗？ 对啊，就是我，就是，但是结合在一起的，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回应你了。要不要 给你煮碗面吃啊。 就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啊，难忘的影视剧的经典台词。要提醒大家的是，互动的时候记得带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也是有两张票想要送给大家 的。是 的， 这次奖品呢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来提供的两张票。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桥艺术中心最近呢要打造的一些非常这个重磅的一些节目啊。华人春天艺术节呢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重磅的艺术节的品牌，以华人视角去讲述中国故事，打造华人艺术家创作交流并且走向世界的舞台啊。 第三届华人春天艺术节将持续的关注传统戏曲，倾心推出实验昆曲、粤剧和京剧演出，主张传承和创新。4月20号到21号有新编粤剧《霸王别姬》，以传统粤剧作为切入，逐渐演变到近代粤剧的演出风格，向观众在一部剧当中呈现出粤剧的流变和发展，展现粤剧多姿多彩的特性，以实验性青春式为戏曲发展探索全新的路向。 刚才说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戏曲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继续来看一下荒诞派戏剧。4月27号、28号呢，实验戏剧《影子》改编自荒诞派的这个戏剧之父法国剧作家尤内斯库的同名代表作，在保留了原著关于人类存在意义以及命运叩问等现代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国化与昆剧化的全新的创作啊。 刚刚介绍的是粤剧《霸王别姬》，这一次呢是昆剧《椅子》，进行了中国化跟昆剧化的全新创作，将中国戏曲最经典的一桌二椅的样式呈现，以戏曲的虚拟表演表现内台满是椅子以及穿梭人群的故事。 非常炸裂啊。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薪火传承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研习班经典剧目折子戏专场将在5月6号亮相天桥艺术中心。这一次演出呢是由张火丁的4名亲传弟子，中国戏曲学院的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研习班的江孝月、杨小阳以及殷婵娟和李丽携黄山泪的这个稻草、梁祝、做工四出程派的经典剧目来登台，也是集中展示了张火丁程派艺术研习班的传承成果哈。 张火丁的票是一票难求啊，非常难买，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那这次他的4名弟子也将携荒山泪、稻草、梁祝和做工四出经典的程派剧目登台，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票务。 对， 那么今天呢也是有两张票想要送给大家的，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吧。我非常难忘的影视剧的台词，林霄跟我们说《武林外传》当中吕秀才的那一句非常经典的，也可以今天经常拿出来安慰自己的，世界如此奇妙，你却如此烦躁，这样不好。不好。 是 ATKP 呢这句话也非常非常经典了啊，大家一说就想起了那个邪魅的笑容啊，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 也会想到我们电台 DJ 啊，但我们真的不是那样说话的， 而且我们电台 DJ 真的不能随便进这个门哈、 啊。这一般也会这么说，好男人就是我，应该就被大家打出去吧。 是哈、啊。还有冯小刚那句崔小宝说还有谁， 还有谁，让我想起了最近其实在那个羞羞的铁拳当中哈、啊、这也是沈腾非常经典的那句，你过来呀 ，很多 的朋友也提到了这一句。 是哈、啊，这大家呢，我觉得记忆点是不一样的，有些长的我觉得基本就是有跟情感有关的，短的一般就是搞笑的比较多一点哈。 我看到了是雨涵宝宝提到的，你过来呀，欢迎大家更多的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嘞。 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嘿，我到底经历了什么的，遇见你这样的朋友，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 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我到底积了什么德，遇见你这样的朋友，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逃亡，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哦，我的朋友。那些好的坏的对的错的你的和我的，会有那么一天不重要了，那些淋过雨的流过泪的年少的忧愁，我都会记得我们一起走过。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哦，我的朋友，哦，我的朋友，哦，我的朋友。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单曲《像你这样的朋友》。 像你这样的朋友，我非常的怀疑，大家都是聚在一起收听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吗？ 嗯， 为什么发过来的答案都这么的趋同呢？ 来看一看好不好？ 嗯，因为像这个周星驰电影《大圣娶亲》当中的经典台词啊，像绿茶、还有 Super 萌以及力都跟我们提到了，就是那一段非常经典的。曾经有一份真挚的命，感情 摆在我的面前，但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对吧？哈， 对。如果上天能再给我来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 对，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嗯、 Superman 还跟我们说啊，这段太经典了。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还有男孩写着这样的一段来跟他表白过。哎呦，年轻真好哎。 嗯，对。而且我估计那个时候你应该会满心的感动的感觉吧？但是台词也不都是能够拿来这个做这样的感觉的、啊， 做表白的哈。 对对，你比如说，他说：“大师兄、二师兄，这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这是杨说的哈，说：“哎，为什么你们提到这个话题，我第一反应就是《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对着猪八戒说：‘嘿，呆子。’然后呢，大师兄、二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太逗了啊！当然，这个“行走的猫”这句话我觉得还不错。最喜欢《速度与激情八》范迪塞尔那句话 ：“That's my girl” 啊。 嗯，就是非常经典的那一句哈。 对对对， 嗯、还有云峰提到了一个，真的是勾起大家无限回忆的：“嗯、山无棱， 天地合， 才敢与君绝。” 好了，希望大家把更多的这个你记忆当中的美好的台词来发给我们啊。 买家电真是累啊，四九城里腿都跑断了。 去国美啊，即日起到四月八号，国美春季家装节强势来袭，千款新品低价尝鲜，大牌空调一降到底。 买家电来国美，让您畅快购物，安心到家。 如何轻松成为意见领袖？不断刷新新闻热搜，不错过任何球赛直播，不如让话题跟着你走。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以 4G LTE 车载 WiFi 与世界瞬间畅联，眼前的世界拓展无限，你所向往的眼界，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Stop, won't stop. You've been getting down and out about the liars and the dirty, dirty cheats of the world. You could have been getting down to this sick beat. My ex-man brought his new girlfriend. She's like, oh my god, I'm just gonna shake. And to the fella over there with the hella good hair, won't you come on over, baby? We can shake, shake, shake. Yeah. 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 Shake It Off， 今天是英文单曲的联展大回顾哈、啊，这首歌曲也算是Taylor Swift 比较早期的一首单曲了哈。 记忆金曲大回顾吗？先是 Chainsmokers 的那首 Closer，、啊、然后又是 Shake It Off， 然后郭鹏走起怀旧风了哈。 对，今天呢要走怀旧风，然后扭来扭去那种 swing 的感觉怎么样哈、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呢近日公布了天坛奖入围的影片，包括了《红海行动》以及《十八洞村》在内的15部。中外佳片都将角逐今年天坛奖的10个奖项了哈。 嗯，此外像《幕后玩家》还有《战神记》将分别成为电影节开闭幕式的影片。电影节的开幕式呢，4月15号晚上还是会在雁栖湖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嗯，那继续来看一下，昨天中午呢，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单元呢是开启了在线售票。目前呢，组委会已经确定了将近80场影片的映前映后的交流以及沙龙的讲座活动啊。 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推荐一个，就是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最新完成的4K 修复版《盗马贼》和《黄土地》将举行首映，那著名导演田壮壮也将出席《盗马贼》的映后活动。 哇，这个比较厉害了哈！ 是，而且呢，还有本届电影节的展映焦点影人之一，也是香港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和演员徐枫女士。 嗯， 哇，非常厉害了！ 对， 将携带着自己参演创作的7部影片和电影研究学者对谈。 对，其中的《滚滚红尘》的4K 修复版本将首次在北京展映，而另外呢，戛纳的金棕榈的获奖者，本届呢天坛奖的评审员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将亮相影片《魔方》的映后活动啊！ 今天聊的是电影啊，早安音乐秀也想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难忘的影视剧的经典台词。 嗯 ，Candy 刚刚给我们发过来说，哎，提到经典台词，我想到了《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的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生活是否永远如此艰辛，还是仅仅童年才如此呢？”回答是。总是如此。 哇，说太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下来自于李泉制定经典的这个电影的单曲《这个杀手不太冷》，其实就是根据这部影片来改编的这首歌曲啊，估计很多人没有听过，我们今天来听听看来自于李泉《这个杀手不太冷》。 黑夜像放映童话，迪利亚地上说话，电影里有9把咖啡机，打穿藏无形的墙，强人的烟味和热量、哦、不在底层的教授，一本不懂法语的浪花，你敲我的门，让我如何隐身。不问这个杀手冷不冷，我只是伤口痛不痛，我不会被人打动，我不会被人击中，快走在风中。不问这个杀手能不冷，我只是伤口痛不痛，我早已被你打动，我正在被人击中。马蒂乌达， 论，却不相信只有爱上就到。结尾是如此孤独，不如先把你抱住，把天空变成蓝色云雾。我在底层的教授，一本不懂法语的烂话，你敲我的门，让我如何隐身。 来自于李泉2003年的专辑啊当中的这首单曲，这个杀手不太冷，估计很多人呢都没有听过这首单曲，但是能够听得出来它当中非常撕心裂肺那个 Matilda 说的就是电影当中那个小女孩吧哈。 致敬经典电影的单曲啊，今天咱音乐秀也想和大家聊一聊的是难忘的影视剧的经典台词。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像木木爸爸和徐璐几乎是同时发来了同一部电影的经典台词。 嗯， 考考大家记不记得哈 ？You jump, I jump。 太经典了吧， 没什么难度吧，这个 没有难度啊。这个如果当一个猜谜来给大家猜出来的话，估计应该有90%的朋友都应该能猜出来是哪部电影哈。 嗯，但是要提醒两位的是，记者发这个互动答案的时候，带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啊，因为今天也是有两张票想要送给大家。 嗯，雨佳这个答案我比较喜欢啊，他说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朋友发过《阿甘正传》当中的一句话，人生就像一盒各式各样的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将是哪一种啊。 哎，其实当时这个台词真的经典，就到因为阿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所以像人生就像一盒各式各样的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当时的翻译你应该不知道那个盒子里面的是什么。 对， 既然它已经是一盒巧克力了，那盒子里面的肯定就是巧克力啊。 好绕啊，感觉有点像薛定谔的猫一样，就打开盒子之前你不知道里面是不是巧克力、啊、 哎呀，大早上头疼，不要讨论这种话题。 好了，希望大家把这个更多的答案发过来。好好好好好先生说，做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呢、啊、 嗯，这也是比较经典的。还有今天好多的朋友就提到了流星花园当中的那一句， 嗯， 道歉有用的话还有警察干嘛。 哇，太经典了哈。大家的这个互动的话题呢，不光是在这个电影方面了啊，我觉得电视剧方面呢也有很多的很有趣的台词， 影视都可以的， 是的，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继续来看一下已故的英国科学家霍金的葬礼呢，在3月31号下午在剑桥大学的圣玛丽教堂举行了，而他的家人朋友等等500多人出席了这个私人的纪念活动啊。 在英国的科学界和文艺界有不少的知名人物出席了这一次葬礼，其中包括在霍金的传记电影《万物理论》当中饰演这位科学家的演员艾迪雷德梅恩。 是，当然呢，我们知道呢，这个霍金呢这次呢也是可能呢会跟牛顿来安放在一起，我觉得对他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归宿了，是不是哈、 啊、他也算是回到了自己最爱的宇宙当中吧，可能他就是你抬头看天空时候的那颗星星。

四方。好了，来自于韩磊的走四方，开启了八点整的这时段的早安音乐秀。刚才静瑜呢偷偷跟我说了一声，这还是早安音乐秀， 一定要把我们节目的名字念清楚。我们是早安音乐秀，各位不要跳台好吗？ 早安夜秀。走四方，刚才呢韩磊这首歌曲，你觉得有没有一点点就是九十年代有点摇滚有点 power 的感觉，同时跟我们的节目结合的还挺好的。 就你想配合一下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吧，就是经典的影视剧台词哈。很多朋友呢其实也提到了像冯小刚的经典电影当中有很多的台词，比如说 LK 跟我们说冯小刚的电影很喜欢看，最经典的甲方乙方当中的那句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一句话很多的故事，转眼间这11年都过去了。 是哪11年？ 21年都过去了，我天哪。 对，97年出生的同学的话现在应该呢这个快大学毕业了哈。这个恩菜说，还有花样年华当中梁朝伟和张曼玉的对话，如果我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哈。他说毕业多年以后呢，有一天突然被一个曾经的好哥们儿问当年，我只能回半生缘里黎明和吴倩莲的对话，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就其实你们可以用一句歌词更好的概括这段对话，就是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这是哪个版本的？这本山大叔那个版本的是吧？ 对对对对。 好了，我们再来看小莹说，这个朝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现在你跳下去，跳啊，你倒是跳啊。这个跟刚才那个词我觉得可以串一下，优战吧爱战吧啊。 泰坦尼克号当中的经典台词啊。 对。 还有杨洋也提到了，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是霸王别姬当中程蝶衣那句非常经典的，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这个张国荣的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段台词，我觉得也是留下了永远的程蝶衣哈。雪玉娇呢说，花千骨当中白子画说，我要你今生今世永生永世，不老不死，不伤不灭啊。这段词我倒是好像听比较少一点， 应该没有看花千骨吧，因为毕竟我们是有年龄代沟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像程程提到的这个你肯定是看过的，这是在夏洛特烦恼当中非常经典的，马都什么马什么没什么都没。 还能不能记住事儿啊，太逗了。这个Honey 这个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我刚才想了半天没想起来，但是这句话一定要拿出来说的哈，无间道当中的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这今天真的是得票率非常高，本来我想到最后的时候把所有的朋友都统计在一起哈，就是无间道提到的，还有帅帅他爸提到的，就是说对不起我是警察这一句太经典了，我只想做个好人。 但是这个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当不是在喜剧之王当中也有一句经典台词跟这对应哦，对不起我是卧底。 是，还有张倩也提到了说，哎，我是警察，我的信仰，大家都懂得这句台词。 是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了这么多的很有意思的这个台词啊，把我直接拉回来当年的这个时光当中。像安安这句话，我觉得说的也非常好。英雄本色当中说，我等了3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不是要证明我比别人了不起，而是要证明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亲手拿回来。这小马哥的一个， 哎呀，好想把刚刚郭鹏在直播间的这段给你们发个小视频啊，简直就是戏精本精上身，只要配合着那个表情还有肢体动作，觉得不去演戏真的有点可惜， 是吧？我觉得北京国际电影节可以考虑给我一张门票，让我去看一看， 参加一下邀请哈。你自己怎么没抢到，还有人家给你留一张？ 对啊，就是因为没抢到，好吧。好了，请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有大的福利要送给大家的，不光是这个今天能跟大家来互动，其实还有两张门票可以送给大家哦。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加上手机号码。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也将开启叫做科技单元的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以球幕电影、剧幕电影、4D 电影和动感电影等特效电影的展映为基础，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吧。 为什么你为什么老是把空气全都吸光了，害得我你害得我在你面前呼吸急促，需要叫救护车。别看我是别看我，我的脸红就快要爆料了，没什么没有什么，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喜欢你了。怎么办也是天有色，他都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出现了，还

I tell her every day. Oh,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I never ask you to change. If perfect's what you're searching for, then just stay the same. So don't even bother asking if you look okay. You know what I'll say 歌金曲大集合，我们来今天听到的是 Bruno Mars 带来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连放了三首经典的英文老歌哈。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还有一首值得期待一下。 好了， 如果说大家上班路上可以一直听到8:40的时候，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原定于4月4日清明节上映的国产恐怖电影《中邪》将全面停止放映了，这不算一个好消息，我其实还挺期待的。4月4日本身是应该正式开始上映的哈。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这部小成本国产的恐怖片可以说是刷新了很多人的期待，因为整个成本只有7万块钱， 对， 大家还挺期待说它上院线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发行公司说呢，这一次是技术原因导致的更改了放映档期，具体档期呢将另外再跟大家发布，同时也恳求观众抵制盗版。 对，这个盗版呢确实不太好，尤其在这部电影还没有上映的情况之下，所以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们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另外呢，大型的观察室医疗纪实节目生机无限从今天开始每周一到周四的19:30在湖南卫视正式开始播出。 这档节目呢是用101个固定的摄像头，采用24小时不间断的拍摄，基本上就是真人秀的这种阵容了哈。但这次呢不是拍明星，而是聚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儿童医院三所最繁忙的医院，直击医院一线，来给大家呈现真实的医疗环境，来全方位多角度的来解读医患关系。 其实呢医疗的纪实节目其实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这一部的这个角度应该还是比较出奇的，也请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好了，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难忘的经典影视剧的经典台词。我们俩刚才在旁边不停赞叹，很多人真的这个记忆还真的很挺深刻的哈。 是，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多就是80-90年代的很多经典的电影电视剧台词，但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比如说像家，还有另外一位朋友都提到了这个钟汉良跟唐嫣版本的何以笙箫默，那句非常经典的，很多人都分享过，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那么其他的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 哇，哎，这个逻辑好像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哈。另外呢 Victory 说士兵突击当中的那一句经典台词，不抛弃不放弃。对， 每次提到这个台词就会想到王宝强那张倔强的脸。 是， 还有火玲珑也提到哈，就像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最近很火的就是反手送你一首凉凉，张碧晨送你一首凉凉。其实这部剧当中也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那就是夜华对这个浅浅说，夜华不识姑娘竟是青丘的白浅上神。哎呀，只有看过这部剧的人才懂得其中的那种小心思。 是的，这个小心思还真的是挺细腻的哈。这个所以大家请把更多的这个有意思的台词来发到我们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呢我们一会儿能看看谁的台词更加有意思一点点。今天呢是留2张票要送出，所以请大家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有点小浪漫的感觉，姜雨晨浪漫爱啊。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4月6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将以改革开放40年礼赞、世界语言、中国故事为主题，云集9支国内优秀乐团申请演绎35部中国交响作品，展示中国当代作曲家的风采。吕思清、陈悦、孟萌、石宇杰等艺术家将联袂登台，共同奏响时代之音。订票电话6655-0000。4月13号到16号，由国家大剧院根据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说打造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迎来第4轮演出。该剧由作曲家唐建平、剧作家万芳、导演王小英等组成强大主创团队，指挥家吕嘉、男中音歌唱家张扬、刘松虎倾情加盟，共同致敬那些消逝在战火中的美丽生命。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成龙阔别歌坛16年后，将于今年8月推出新专辑，他还找来了儿子房祖名担任音乐总监。日前，成龙率先于北京举行音乐分享会，邀请女演员刘涛及一众音乐人出席，率先试听专辑内的歌曲。当听到关于父母辈的爱情故事的歌词时，刘涛更是边听边流泪。歌手阿兰继2017年年底推出全新专辑《10年》后，又于3月30号全网首发一首全新原创藏族方言歌曲《吉祥三句》。这首歌力邀向巴多吉作词，智王桑珠作曲，搭配阿兰独特的嗓音，在暖春之际向家乡表达深深的爱意，可以称得上是一首真诚剖析之作。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一时段莲花池路、莲石路一线、富石路、富城路一线、圆明园西路、肖家河路段、万泉河路、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北京6月第10天，日出时间4点45分，北京12月最后一天，日出时间7点36分。 嘿，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夏天第一天，开麦时间清晨7点。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冬天最后一天，闭麦时间早上9点。 感谢大家的收听。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跳个舞，擦着指头们半拍也挺高。 李宇春带来的一首单曲 Dance to the Music， 打开了8:38早安音乐秀的大门。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听的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舒畅的啊。 你说到大门两个字，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为什么？ 我们刚刚是把门关起来了吗？ 刚才我们这个是短暂的这个闭关修炼的时段，为什么要好好的去看看大家的这个画面当中的一些词？说实话，很多台词我完全没有看过哈。 嗯，难忘的影视剧的经典台词也是今天早音乐秀想和大家聊一聊的话题。 哎， 很多朋友呢说他哎觉得经典台词哈 ，Big D 空白，他说经典台词应该就是我们这句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对，然后还有一句呢，我是郭鹏，我是静瑜啊，对不对哈？ 人家就觉得铁打的早安流水的主持人嘛、 啊、这是这样吗？ Amy 大云说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淋过最大的雨是你在烈日下的不回头。 嗯，就是早就是应该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是有很多非常经典的台词的。 对， 刚刚也看到一个朋友他发了好长一段哈，等等让我找一找哈、 嗯、好， 我觉得还挺哦，对，是这一段。董思冉说想去稻城亚丁，因为也是看了这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种了草。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有关系，只要最后是你就好。哎呀，浑身鸡皮疙瘩起来了已经。 哎呦，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啊。不过这句台词我觉得说的是确实挺好的，什么时候去这个 稻城亚丁 去看一看啊。这个电影当中呢，对于很多地方的这个介绍也是功不可没的啊，像之前冯导的这个北海道啊， 嗯， 还有冯导的这个西地，对不对？好像是。嗯， 冯导的甲方乙方也给很多朋友种下了深深的印象啊。借他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啦，这一句应该是很多人当印象当中的经典吧。 是啊，太厉害了。这个另外呢，这个 Alan 说蜘蛛侠当中有一句话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怎么看怎么感觉都是一个特别特别正派的人说的、啊、 居然不知道他是台词。 对呀、啊、我也不知道他是台词， 经常用突然发现他居然是台词。 对啊， 还有一句真的是台词变成了流行语、嗯、陈少维给我们发过来的，元芳你怎么看？换一下郭鹏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呢直接把这个叫什么演元芳那位演员给捧火了，他自己说我都自己不知道是怎么火的、啊、 莫名其妙是吗？ 莫名其妙，而且关键演了很多年了哈。 哎，要问一下郭鹏，上周五的歌手你怎么看？ 嗯，上周五的歌手呢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相对于这个前几期，我觉得上周五是不是感觉会更加激烈一点点，而且大家感觉都是把浑身的解数都拿了出来，对不对？ 对，就是常规赛的最后一场了，这个首发歌手确定他们能不能直接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而突围歌手呢也在抢夺这个名额哈、 嗯、 所以其实最后一场的时候很多人都带来了惊喜，包括第一个演唱的汪峰老师、 嗯、 以及特别希望他第一个演唱的腾格尔老师。以前没有发现腾格尔这么萌，你知道 吗？是，而且腾格尔这次算是把自己的所有的才华都拿出来了，就是没有唱那首什么翅膀来着哈， 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对，一直在等待着他什么时候能够唱这首歌曲。当然了，这一次的本周的竞演落幕之后呢，常规赛程是告一段落了，节目当进行到最为激烈的突围赛，届时呢包括腾格尔、李泉、李圣杰、李晓东、华晨宇、郁可唯、苏诗丁、霍尊、张天、KG、谭令安在内的所有的在线以及非在线的首发成员呢都会将回归进行十进四的角逐啊。 嗯，那这个竞争是压力比较大的，十进四哈，连一半都不到。 对， 但是呢这次还比较公平的是，大家会根据自己的在线期数来决定你到底是第几个来演唱，你可以有新的这个选择的顺序。 对， 突围成功的四个人就将跟已经提前晋级了汪峰、JCJ 和张韶涵一起成为歌手2018的歌王候选人。 嗯，你觉得谁会突围成功？我觉得接下来这位应该是一定会突围成功的，就是汪峰了。 他不是突围成功，他已经进入到总决赛了。 哦，他已经进入 了。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看啊？郭鹏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我觉得我现在脑子当中是空空如也的一片状态啊。 上周汪峰选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吃惊，你知道当时正在刷牙、嗯、突然拧头，什么仍然居然选择了这首歌。 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遍，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道路我从不拒绝。反正于是空空空空如 笑容灿烂如今却空谷如也，一切的习惯都已愚昧，渡口结果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点点，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一切的习惯都已愚昧，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我从不拒绝，反正已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习惯都已愚昧，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When I'm 非常好听的一首单曲。接下来还有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大提顿。 你知道第一次感觉到听歌还带解说的，就好像自己在看足球比赛一样。 OK， 来自于 Jessie J 带来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 Reflection， 原唱的是非常著名的 Kelly Clarkson 啊。 什么 啊？是谁啊？ 原唱是 Christina Aguilera。 对对对，我脑子里面怎么完全不转？然后中文版本是由这个李玟演唱的自己啊。 对，因为这是非常经典的花木兰的主题曲了。 嗯。 你知道我们放 live 版本对 DJ 来讲很考验，因为他们可能在现场的时候要给观众反应的时间，要有停顿，要有互动，有大喘气，但我们不能长时间的就是有空白的这个状况出现，所以就有了郭鹏今天的音乐解说员。 刚才我的这个表现有没有点像这个足球解说的味道哈？ 这是他自己的大停顿，哎，他马上就要右脚快传， 然后呢，他马上就要呼吸了，还看看看，他马上就要唱下一个段落了哈。音乐如果可以这么解说的话， 哎， 真是啊！好了好了，来听到的是 Jessie J 的这个单曲。当然呢，我觉得最近呢还是有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也跟我们今天大家的互动话题有关系，那就是影视剧当中难忘的经典台词。刚刚呢有两位朋友哈，一个是太子，另外一位没有发来自己的手机号码 C。Fun X 他说，施瓦辛格在《终结者》当中的那一句 "I'm back"， 就是太经典了。 是我今天看到你们俩的回复，我当时都吃惊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接下来这条消息是跟这句台词有关系呢？ 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施瓦辛格接受了心脏手术，大家都觉得他一直就是一个荧幕壮汉的形象，但其实他已经70岁了。 对， 他接受心脏手术之后，醒来之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在《终结者》当中的经典台词。 嗯，他说的。I'm back， 这个施瓦辛格的发言人说呢，施瓦辛格呢是这个按照原定计划，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一家医院接受了这个肺动脉瓣的换瓣手术，手术也相当成功。他现在呢正在术后的恢复阶段，身体状况也是非常稳定的哈。 是，那因为今天的两位听众朋友们呢成功的跟我们早就有了默契，所以就把今天两张票送给他吧。因为那个 X fan 没有发过来手机号码，我们就把这两张票送给手机尾号是9698的太子。 恭喜 你获得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赵梁《东方灵玉三部曲之双下山》的演出票两张。 嗯， 古典文化和当代情愫相碰撞，这也是导演赵梁多年工作游历海外之后向中国古典文化以及东方语境的一次致敬和回归。 嗯， 订票电话是400-635-3355 400-635-3355。 恭喜一下啊，这个当然呢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会有这个来自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两张门票来送给大家，所以明天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春日的天气比较多变，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本周的北京气温又将降到一字头了哈， 就十几度的样子。 对，所以呢清明假期将至，提醒市民呢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调整着装和安排行程了哈。 嗯，而且本周呢冷空气比较频繁，提醒大家要及时调整着装。 嗯， 好了，今天早安音乐秀就是这些，我是静瑜， 我是郭榜，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喽。 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